Hello,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hinese on your terms. I'm Jenny. I'm John. 今天我们 Upper Intermediate 高中级课程是一个非常激励人的课程。 Why is that? 因为题目就是 Motivational Speaker。 That's right. 啊，那这样这个 Motivational Speaker 在中文里面可以叫励志，励志讲师。 励志。 对，励志就是激励。斗志，激励志气的缩写。 Okay, motivational speaker. 对，励志讲师，讲师就是一个 speaker, 对吧？讲东西的人。那今天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独白，一个人说的话，我们赶快来听一下，怎么样自我提升。 All right. (Mm-hmm.) 很多人问我怎么才能成功？是靠智慧，是靠努力，还是靠运气？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成功的关键是不断自我提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永不满足，时刻追求更好的自己。想要提升自己，先要认识自己。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和自己的关系，要知道自己的需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还要积极的自我省察，找出不足，然后自信地说，我能做得更好。选择一个目标，坚持下去，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它将改变一切。当你这样做时，我会大声地告诉你，你是生命中的强者。当你遇到瓶颈，觉得每上一步都非常艰难时，你要记住，虽然外界的挑战非常严酷，但你的灵魂更加坚强。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没有比人更高的山。相信自己，一定能跨越困难。为什么你要相信自己？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那为什么你是独一无二的呢？因为你的才能和特点别人都没有，所以你有权利相信自己。请放心大胆地走吧，登高才能望远。追赶的人就在身后，但是当你相信自己，不断提升自己，那你永远会跑在别人前面。最后让我告诉你，我100%相信你，你可以做更好的自己。 啊，这样我现在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 是吗？ 对啊。 你没觉得有点 cheesy 吗？ 没有，我觉得我找到了成功的关键。成功的关键。 是吗？ 嗯。 The key to success. 对，其实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结构呢，是成功的关键是怎么怎么样。 对，这个我们经常用，对吧？ 嗯， 什么什么的关键是， 对， so the key to something is， 是的。 那还有一些例子可以给我们吗？ 对话里面说到的是，成功的关键是不断自我提升，对吧？ So continual self improvement。 对，那么也可以说快乐的关键是金钱。啊，你让我给一个 example 吗？ 啊，还有吗？ 还有，你说一下吧。 进步的关键是科学。 哦，也可以。 啊， 有很多的例子啦。那我们现在看下一个用法，时刻，时刻。那么时刻的意思呢，就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对吧？时时刻刻。 时刻 ，isn't that like a moment in time？ 是的，但是在这里的意思，比如我们用在一个句子里面啊，时刻 做最好的自己。那这里的时刻就是每一时每一刻 啊，虽然没有这个每，但是也有这个意思，是吗？ 对，Every moment， 对吧 ？Every minute。那我们前面看到自我提升，那现在呢，又看到一个用法叫做提升自己。 这个提升，isn't it like promote？ 其实它的意思是就是进步的意思。 So it's kind of like improve。 做得更好，对吧？ 提升自己 ，improve yourself。 对，就是说提升你的这种能力。所以提升的东西都是比较抽象的。那提升自己是经常用的一个动词的说法。 然后名词就是自我提升。 没错。 Self-improvement。 好，那现在再看倾听，倾听。 那听我们知道。加一个倾是什么意思？ 就是非常仔细认真的听。 OK。 倾听。 这个轻不是 light，轻重的轻， 不是， 是什么？ 这个是倾斜的倾，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歪过来斜过来，比如别人跟你讲话，你要把你的身体你要把你的头这样倾过去斜过去，很仔细的听他说的话。 我明白了。 倾听。那么我们要倾听什么呢？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还要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有更高的期望。 那这个期望跟希望一样吗？ 那期望呢，是比较实际或者比较理性的。 More like expectations。 对，希望呢，比较好像 是你的想法。 It's like hopes。 愿望。 Subjective。 对对对。 嗯。 期望和希望的不同啊。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积极的，积极的。 积极是active, positive。 对，然后还有点 proactive 这个意思。 那这里是 proactive 的意思是吗？ 对，我们这个文章里说到的，要积极的自我省察。就是说别人不会来告诉你要去做这件事，你要自己做，要 proactive 一点，很积极。 也可以说积极参加，是吧？ 哎，没错。 Just actively get involved。 对，那自我省察的意思呢，就是你要看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对，做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好好看看自己，是吗？ 哎，对。那这里这个省是一个多音字。它也是省份的这个省。 对，一开始我以为是省察。 哎，其实应该是省察。 多音字。 那你自我省察了以后呢，就会找出自己的不足，对吧？不足。 那这个足是 enough 的意思，对吧？ 对。 然后不足是 not enough, like shortcomings. And we usually think of enough as an adjective. 但是这个不足是一个名词吧？ 没错，因为就是你刚刚说的 shortcomings 的意思，所以它是一个名词啊，找出自己的不足。好，John，你有什么不足吗？ 肯定有。 我也有很多。 我不说。 这样的人是很勇敢的，对吧？所以他们就是生命中的强者，是生命中的强者。 强者 is like the strong ones, 对吧？ 对。 那是世界上有强者和弱者，是吧？ 是，这是很中国人的概念啊。就是说你们西方人也会，但是表达的方式是 winner and loser。 对， there are winners in life and losers。 要么赢，要么你就输。 对，但是中文不太说什么失败者，赢者，赢家不太说。 对，中国人比较给别人面子。就是以强弱， 说人是弱者怎么会给他面子？ 比较抽象的概念。好，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个啊，瓶颈，瓶颈。 Literally, this means bottleneck. 对， 对吧？ 这个应该是从英文来的，但是就像你说，在英文里面用法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 对对 ，we often use bottleneck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traffic. 对，但是在中文里面一些很抽象的东西，比如。你的生活当中或者你的事业当中会遇到瓶颈。 So what that means is your progress slows down. As you try to get through this bottleneck, it takes time and effort. 对的。 So in Chinese, this is a bottleneck, a 瓶颈。 对。 But in English, we wouldn't say that. We just call it an obstacle or difficulty. 那么在中文里面，如果形容交通，我们也不会用瓶颈来形容。 是吗？ 对，从来不会用瓶颈的。 哎，你用我们的说法应该用得对啊。 这个是有中国特色。好，接下来一个呢，也是让很多人觉得有些困惑的。每上一步都非常艰难，每上一步。 Yeah, so this 上一步，让我想到下一步，就是 next step。 啊，但是 这个说的不是 last step。 不是不是，这里的这个上一步，上是一个动词，就是你要走上一步。 每一次走上一步， 对， 不是 every last step。 不是不是，这个其实跟 sequence 好像关系也不是太大，它比较多形容的是你想更好，想上升。 更好就是往上。 对。 所以肯定是走上去。 对。 嗯。 每上一步。啊。那当然就会遇到很多严酷的挑战。严酷。 严酷就是like difficult, rough。 对。它经常和挑战放在一起。 严酷让我想到那个残酷， 还有严厉，对吧？ 有一点关系吗？ 其实那严酷呢，比较多是用来形容抽象的概念，比如说这个挑战，对吧？残酷比较多就是说很血淋淋的，很 bloody 的那种 行为， 对，那个是残酷，挑战是严酷。 OK， 好，那么生命中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要跨越它，对吧？跨越 就是克服它，是吗？ 是的，这个跨是一个动词嘛，一个动作，腿这样跨过去，像刘翔跨栏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跨越困难，要相信自己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 这个成语很好理解啊。 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Unique。 对。独一无二。 OK Jenny， 还有一个问题。有一句话。 哪一句？ 登高才能望远。 哦，登高才能望远。 对，好像没有什么助词，没有什么介词， 我不太懂这个句子的意思。 其实中文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登高望远，它的意思就是你要挑战自己，要做得比别人好，这个就是登高嘛，对吧？ Climb up to a high place。 对，这样呢，你的发展，你的这个前景会更好，因为你有 vision， 你可以看得更远。 那这个望就是看的意思，是吧？ 对的。 所以爬得越高就看得越远，是吧？ 对，那这样你的 future， 你的未来也是更好的。登高才能望远，就是加了一个才能，把这两个事情之间的关系说清楚了。 这个才能不是 ability 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才能呢是只有你做一件事情才会有，才能有这样一个结果。 OK， 现在很清楚了。 登高才能望远。那现在我们社会竞争很激烈，有很多的人追赶在你的后面，对吧？追赶。 那追赶就是追吗？ 他又追你，又可能赶上你。 So like,hurriedly following you, 然后 trying to catch up with you. 对，而且还想有点 overtake 你的意思啊。但是有了这样的 motivational speaker, 我们就可以登高望远，所以再听一遍今天的课文。 好的。 很多人问我，怎么才能成功？是靠智慧，是靠努力，还是靠运气？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成功的关键是不断自我提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永不满足，时刻追求更好的自己。想要提升自己，先要认识自己。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和自己的关系，要知道自己的需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